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个奖项。《三体》这部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站在科学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部作品呢？作为得奖作家，刘慈欣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奖项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三体》是个什么体？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是8月26号，我们呢照例要和大家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今天要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德弗雷斯特，他呢是一位美国的发明家。在142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873年的8月26号，电子管之父，我们刚才提到的李·德弗雷斯特在这一天出生了。说到他呢，我们之前啊还得再讲一位有名的发明家，他的名字叫爱迪生。爱迪生呢，在当年啊做灯泡的时候，为了寻找最佳的灯丝材料，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在真空的电灯泡的内部的碳丝附近啊，安装了一节小铜丝，希望说呢铜丝能够阻止呢碳丝的蒸发。后来发现没什么用，但是呢在无意中他发现，在没有连接电路的铜丝当中呢，却意外的接收到碳丝所发射出来的热电子，而产生了微弱的电流。当时呢爱迪生并没有重视这个现象，只是呢把它记录在案，并且呢拿它去申请了一个似有似无的专利。但是呢被爱迪生所忽略的爱迪生效应却惊动了大洋彼岸的又一位青年啊。各位别着急，我们要说的李先生这会儿还没有出现呢。惊动的这位青年呢是一位英国的电气工程师，当年呢年仅30岁，他的名字叫做弗莱明。他发现啊，在真空灯泡当中装上碳丝和铜板，灯泡里面的电子就能够实现单向的流动。经过多次的实验，在1904年的时候呢，弗莱明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灯泡，叫做热离子阀，从而催生了世界上的第一支电子管。虽然说呢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支电子管，但有意思的是呢，这支电子管基本上没有什么用。直到呢我们今天的主角美国的科学家李·德弗雷斯特，他利用呢这第一根单极的电子管，后来呢发明了真空的三极电子管。除此之外呢，这位叫做德雷弗斯特的科学家呢一生有很多的发明，比如说呢他除了电子管之外，还发明了在电影胶片的边缘录制声音的技术，以及呢在医学上所使用高频电热理疗机等等等等。这个科学家呀，他在发明这一方面呢一生有300多项的发明，但是做生意这件事儿却屡屡失败。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电子管，用作呢电子管放大器，他卖给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当年仅仅是卖了39万美元。要知道爱迪生同样也是发明家，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那可是赚得盆满钵满。今天呢我们看来，其实电子管呢在整个的无线电的事业当中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呢对于计算机的发展也是起到了跨时代的一种推动作用。在历史上的这一天，电子管之父出生了，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给您分享了这个故事。几天之前，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个奖项。《三体》这部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站在科学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部作品呢？作为得奖作家，刘慈欣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奖项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三体》是个什么体？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哎呀，今天呢可是热闹了，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很多位嘉宾，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说到的是一部科幻小说，它的名字叫做《三体》。在不久之前呢，美国举行的73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上呢，中国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得了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这也是中国人呢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这两天呢，刘慈欣可算是这个名字啊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很多人呢都在报道他的这部作品，很多人呢也是知道了这位科幻作家。究竟三体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三本书各位看过的有多少，究竟呢这个科幻小说当中的一些事儿和现实的科学离得有多远，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雨果奖，大家为什么很看重这个奖，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啊。这哎呀今天可是热闹了，先来介绍的是科幻世界的副主编杨峰，欢迎杨峰，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杨峰。 另外呢，还有电影视效总监马小瑞，欢迎马小瑞，你好。 大家好，我是马小瑞。 啊，另外呢，还有一位资深的科幻迷，新华社的记者小鸡，欢迎小鸡，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鸡。 啊，我们来聊聊这个《三体》。小鸡呢，你是已经看过《三体》了，而且很多年前都看过了。 对。 而且据我 好几遍。 对，据我了解呢，就是包括《三体》这个作品啊，能够现在走红，也是和杨老师您那儿的科幻世界是密不可分的，是这样吗？ 对对。 是这样，可以说应该是没有科幻世界，可能就没有《三体》的今天。 啊，最一开始的话，《三体》是在科幻世界当中是一个连载的作品吗？ 对，从2006年，连载了6-7年的时间。 啊，那个时候是大家就已经觉得，哎，这个作品不错，就开始关注到它了。 对对对，我们先测试了一下市场的反响， 啊， 感觉还不错，于是在2007年推出了《三体》的第一部。 嗯，当时您是怎么看到这部作品的？就觉得不错，想去试一下，让大家感受感受这部作品呢？ 这里呢，我只能是越俎代庖，因为《三体》系列的责任编辑是科幻世界的副总编姚海军，他今天不在现场。这个稿子，姚海军是第一个看到的。 嗯，所以当时就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了大家。 对对对。 啊，我们今天再回来说到啊，这部作品已经得了一个大奖，叫雨果奖。究竟这个雨果奖是一个什么奖？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特别看重这个奖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雨果奖是这样，它最初创立于1953年，最初呢是由美国的科幻协会，由它的会员来提名投票决选出来的一个作品。 嗯， 这个雨果奖其实它原先的这个奖的名字它叫科幻成就奖，就是对上一年的创作的这个科幻小说进行一个评奖。它的奖项呢主要分长中短三项。 嗯， 到现在为止，到今年为止呢，它一共评了62届。 嗯， 那么也就是说，在过去的这除了这个1954年它停办了一年之外，剩余的基本上就是每年一届。每年一届，它里头最大的这个奖项长中短三项呢，都是每一个奖项它就只有一篇作品获奖。 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说呢，在过去的这个历史上面，亚洲纯亚裔的这个人种当中哈，没有获得这个雨果奖的，所以刘慈欣的这次获奖呢，就显得意义特别非凡。 嗯，所以现在也是大家开始来关注科幻小说，关注到他本人。 嗯， 那今儿呢，您跟我们一开始介绍了一下雨果奖，接下来我就想问问，小鸡，你也是看过《三体》这部作品？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作品啊，大家都说哇，你一定要去看。究竟《三体》讲了什么呢？ 三体呢说白了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太空歌剧。 嗯， 它里面讲到了这个外星人，谈到了多维的物理空间。 嗯， 还谈到了一场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 嗯， 对，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恢宏的故事。 嗯， 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故事是不是就是讲外星人的呀，这个故事是不是一个理论物理概念太强的一个故事啊。 嗯， 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故事呢，它首先给人最大的这个吸引力应该是说它有带来那种真正的科幻小说会带来的那种战力感。 嗯，什么叫战力感？难道以前是坐着吗？ 就是那种 thrill， 就内心的那种震撼和惊奇。 嗯， 就是科幻小说它其实内核中它会有一个本质是说它让这个科技 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这种新奇感，这种战力感。我觉得这个小说是非常实在的做到了这一点。它里面运用科技，运用这种宇宙尺度的恢宏的故事，还运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到了这种极端环境下人性的这种挖掘，有就是多方面的这个这种方法，让你展现了这科幻小说最大的魅力。 嗯，你当时是在什么时候看的这部小说？有多久之前了？ 我应该就是在连载的时候就开始看了，但是没舍得好好看连载，就想攒着一口气看完。 哇，你可真是一个资深的科幻迷啊！ 很小的时候就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读科幻世界了，就是看着科幻世界长大的那一代人。其实刘老师他很早以前就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作品了，在三体之前。他一直是科幻世界上非常红的一个作者。此前他一直都在写非常好的短篇小说，从90年代开始，后来他开始创作中篇，还有其他的一些长篇，然后三体应该是他最恢宏的一个作品。对， 三体呢，我印象当中啊，是从08年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是就开始了，就进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去。 08年是他的第二部黑暗森林。对，黑暗森林面世。 三体一共是三部，我们现在来说的三体呢，是只是第一部，它的名字叫三体。 对对， 后面还有两部。 他这次获这个雨果奖的是三体的第一部。刚才有一点忘了这个说，就是这个雨果奖呢，他为什么对于这个亚裔的这个作者显得非常稀缺哈？是因为他所有评奖的基础就是他的作品必须是英语的语种。就是任何语言创作的科幻小说，他首先要变成这个英语的语种，完了以后才能进入到他评奖的系列里面去。 所以就是这次是刘宇坤来去帮他把书翻译了，翻译了以后还代替他去领奖。 对， 也难怪刘慈欣会说，如果没有刘宇坤的话，可能他也拿不到这个奖。 对， 因为对于 功不可没， 对于小说而言，其实翻译是格外的重要。你有好的翻译，才能够让小说非常的传神，大家才能够领略到这部小说当中的精髓。 对，是这样。 其实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包括把那个三体，大家也会称那个球状闪电是三体的前传。其实会把这个故事也融入到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包括说其实英文读者他理解故事的方式跟中文读者理解故事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所以说他在故事中其实做了蛮多的调整的。第二部好像做了改动也是非常多，但这本不是刘宇坤翻译的，是周华翻译的。 对， 那就是说未来还剩下两部三体作品当中的这两本，如果翻译了以后，没准还能再得到更多的奖，或者会有更多的人来去关注。 这第二本已经出来了，黑暗森林 Dark Forest。这个周六刘慈欣就会来北京做签售，就是发布这一本小说英文版。 对， 我觉得得了这个大奖以后，其实对于他接下来这本小说卖得更好，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 对，那天看到科幻世界还有杨峰专门就发了说，就是得奖的当天，在亚马逊上三体就销售变成了第一名。 哇，所以可见这种得奖啊，对于一位作家的影响是多么多么的大啊。我们现在呢，原本今天晚上要去连线刘慈欣先生，但是呢我们的导播依然在跟他紧密的连线当中，可能是刘先生得了奖以后比较忙，电话一直打不通。 对，他非常非常忙 啊。我们来等我们的导播继续跟他连线，在连线刘慈欣先生的过程中，我们先来聊聊这部书啊。咱们的节目呢是以科学来去解读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新闻，我们回到这部科幻小说当中，有人说他是科幻小说中基本功非常扎实的一部作品，就是它的很多东西在逻辑上在科学道理上都是能够讲得通的。我想问问小鸡，其实你跟整个科学圈离得也比较近了，就在你看来，我刚才给他的这部就是别的地方摘抄来的评价，你觉得合适吗？其中你看来哪些地方还是觉得可圈可点的？ 其实他的小说应该说是一部非常好的硬科幻小说了。我们称软硬科幻，主要是看他是不是有这个比较坚实的科学基础，是不是围绕这个科学技术的一些点子展开的。当然这个概念在不同的人那边会有一些区别。那我们会认为它是一部非常好的硬科幻小说，而刘慈欣本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技术崇拜者。所以在他的小说里面有非常多的科学概念，而他运用的也特别好，比如说像质子的这个多维展开呀，包括像这个二维化呀，它里面还有什么四维空间炮啊，还有这个还有讲到这个曲率飞行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讲得非常的 科学性非常强，包括它的一些武器，像水滴这种非常致密的这些这个武器，我觉得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说它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刘慈欣本人他会觉得说，如果你是想来科幻小说里面挑科学的错，那你就是来对地方了。 嗯， 其实在科幻小说里面总会有一些地方在科学上是讲不通的。 对 对，像他的好朋友李淼，理论物理学家李淼，他就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三体中的物理学》，也是由科幻世界出版的。这本书里就讲了很多他这个小说里面讲的好的讲的不好的理论物理方面的东西，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最近做巡回的时候，刘慈欣特别爱说这个话，就是你其实在我这儿挑错很容易挑出来。然后我看李淼说呢，他以前就觉得科幻小说嘛总是不严谨的，科学家总是看科幻小说总是不严谨，但他说他被大刘改变了看法。 嗯， 为什么呢？他觉得科幻小说首先的这个魅力是一个小说， 对，它是文学作品， 对，而且呢它有一些想象可能在科学上稍微立不住脚，但它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 嗯， 甚至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在科学上有一些小小的错误，但是它展现出来的魅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李淼说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是生生的被大刘给改变了。 嗯， 他觉得这本小说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且他认为这本小说在历史上一定会留下自己的名字的。 其实之前呢提科幻，可能我们想到呢是和儿童有关系，或者说是和穿越有关系。例如说这个我在上学的时候接触到的几本有一些科幻色彩的小说都是什么这个穿越呀， 或者卫斯理系列呀，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些卖的还是比较火的。 嗯，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嘉宾呢，他坐在这儿一直也没说话啊，非常沉默的一位电影人，来听听他的声音。电影视效总监马小瑞，小瑞刚才听了这么多有什么感觉？ 没有，正好我现在想就着刚才这个软硬科幻的问题问一下杨老师。 嗯， 就是会不会说比如说雨果奖或者星云奖这样的大奖，它会比较偏向于某一种类型的科幻，就是说理论物理的基础比较扎实的这种小说呢，还是 有硬货的科幻？ 对对对，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 还是说有情怀的科幻？ 应该 是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强的。 对， 其实从历史上，就是从这个1953年雨果奖创设以来，到今年这个62届雨果奖，它颁奖的这个总名单当中，获奖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就它里面既有像安德的游戏这样的作品获奖，也有像这个坟场之书，就是尼尔盖曼的啊，这种就是很温情的这种偏童话色彩的这种幻想类的小说，就它里头这种包容性和直接对这个小说的这种题材的那种发掘，还有读者的这种视野开拓方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 我们再回到这部小说当中去啊，刚才小吉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在阅读的一些感受。您作为呢科幻世界就是在这个领域有着很多很多作品的这个出版这一方，您也见到了很多作品。我们说到《三体》这部书，您觉得其中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可以和大家来去聊的，觉得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充满着想象力，但是呢，也并没有离科学的基础很远。具体有哪些您觉得可以聊的呢？ 我觉得其实刚才小鸡谈的这些每一个话题都可以延伸开去。作为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这三部当中，我自己最欣赏的应该是就是第三部。第三部当中，在我们一般的这种科幻读者或者是作为编辑来说看来呢，就是在里面为他那个想象力的这种点子的密集性哈，让人读起来特别特别过瘾，甚至于你在那个在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会去想这个科学性是什么，而是你跟着这个作家的想象力，你就像坐这个宇宙飞船一样，到无尽的宇宙当中去享受这种飞跃的飞翔的快感。我觉得这才是科幻的魅力。 特别同意杨峰，其实就是这三部小说它的阅读快感应该是逐渐上升的，是越来越高的。像刘慈欣他自己之前就特别谦虚，在第三部出来之前，他不停地跟大家讲说，你有看过哪个三部曲是第三部可以写好的吗？他表示第三部很难写，但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卖关子了，因为这部真的是写的最好的一部。他在这个小说里面所展现出来那种恢宏的想象力，实在是一种颠覆世界观的想象力。 你说了很多特别形容词儿化的一些内容，恢宏的想象力，庞大的场景，穿越很多年，你能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其中的这个科幻又在哪些点吗？我其实这部书我没看过，我特别希望今天晚上你能给我面授机宜，给我讲一讲其中的一些奥妙。 但是我会剧透吧？ 那多好啊，就我省了再去看书了。 不行，一定要看书，这个是不怕剧透的一本小说。如果比较俗气的来讲呢，就是讲说在这个南半球，你能看到一颗非常亮的星，这个就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 它是一个由三颗恒星组成的行星系。 嗯， 然后在大刘的小说里，他认为这里有一颗行星，在行星上有一种智慧生命，我们暂且把它叫做三体人。 嗯， 然后三体人呢就发现了地球人，他就觉得哎，这颗星球真是不错，不像我们在这里。哦，因为这个三体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系统， 嗯， 是一个不可预测的运动系统。也就是说，这颗行星在这个系统里面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过得苦哈哈。三体人， 哎，对，一会儿要脱水啦，一会儿又要那个浸泡啦，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星球上面真的是民不聊生，所以他们非常想要，非常渴望地球这颗星球，所以他们想打过来，想要地球。 嗯， 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然后在地球上呢，有另外一群人类，他就是有一些人很希望他们来，有一些人很不希望他们来了。 嗯，什么样的人希望他们来呢？ 啊，这个就要谈到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反人类组织了，这个 ETO 组织，就是这个第一部里面的女主角统帅，我们叫她统帅，就是叶文洁。哎，她在那个文革的时候失去了父亲，然后呢，在这个后来呢，就是又被老公背叛，然后又被很多人背叛，然后他就是后来就是有点 命运 非常的反人类， 人 对对对。然后但是呢，他又是一个有非常有这个领导能才能的一个女性。 嗯， 后来他就成立了这个 ETO 组织，对，他们是应该是什么降临派啊，应该分为降临派啊， 嗯， 拯救派啊，有好几个派别吧。 啊，这个不重要了，就总而言之，有人欢迎，有人不欢迎。 对， 那到底最后三体人来了没有？ 其实这个吧还没有，其实他们还没有到达地球。后来这个到了第三部的时候呢，其实因为大刘在讲说这个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 嗯， 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他意思就是不要向地外文明暴露自己。像叶文洁他当年为什么会招致外星人，是因为他当年向宇宙外部发射了信号， 哦， 被这个三体人捕捉到了。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类不就在做这件事情吗？ 对呀， 啊，比如说旅行者一号，啊，还有前两天霍金也说那个大家没事别那个向外太空发信号，没事别去探索外太空，你们搞不好把那个外星人招来怎么办呢？ 对，大刘在这个观点上其实跟 不要暴露地球的坐标。 对，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我觉得其实你像刚才大家都觉得第三部比较好看，可是我们聊比如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大家都讲的是第一部的事儿。 嗯， 是不是？因为其实我个人感觉，就包括之前读一些小说的话，特别是我读书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是不是适合翻拍成电影作品啊什么的？我反而觉得《三体》的三部曲里面，第一部里面值得拍成电影，或者它能够拍成电影的东西可能更多，因为它有特别扎实的人物和剧情。它可能没有那么像第三部那么大的幻想，强大的幻想力，但是它的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可以用视听语言的方式去展现的。反而到第三部的时候，其实你说那个怎么拍成电影，我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给你讲了一个世界观的事儿， 对， 或者是一个 特别哲学层面的， 对对对，非常哲学层面的一个事儿。其实或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三体真正提升到它的高度的一个，把它真正的高度提起来了。它可能在历史上大家以后说到三体的话会把它当三部曲一块说，然后它最后能达到这个高度，但真正特别有精彩，然后我觉得有矛盾冲突，有人物关系，其实是第一部。 嗯， 他可能包括我们现在电影可能也是先拍第一部嘛，这样 啊。你看这个从事这个电影工作的人看很多很多的小说，可能看的就不只是小说了，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现在行话叫 IP 啊。 对对对，其实是会这样。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很多科幻小说，特别是硬科幻，咱们说硬科幻其实接触的比较少， 嗯， 然后之前是梁文道那个开卷八分钟， 嗯， 他推荐了这个小说，然后推荐以后我就看了一下，哎，我发现原来硬科幻小说这么好看。 嗯， 但是呢之前我看的一些小说可能也更多像威斯里这样的小说，但是迄今为止我还是觉得如果是拍电影，他可能像威斯里这样的小说他更容易去做一个 IP， 然后去做一个电影的项目，然后它的整个流程，电影的本体或者是周边的东西都会做得很好。反而像三体到现在拿了这个雨果奖，有这么大的名气，然后也在拍电影，但是它的真正的，我觉得三体真正价值不在它商业本身， 而在于这个小说还是特别棒的一个小说。 哎呀，但是你不用想那么多，就是现在这个消费至上的一个时代， 对对对， 大家都认为说赶紧把这个热点拿来消费一下。 对对对， 作为杨老师，也作为资深的科幻迷小鸡，你们看完这个书之后，不知道过去有没有啊对于它变成一部电影的设想。我觉得今天竟然呢电影圈的人提到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可以聊一聊。稍事休息一下，照亮新闻深处，和您接着分享今儿的话题，三体到底是个什么题。几天之前，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科幻文坛最高荣誉雨果奖，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个奖项。《三体》这部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站在科学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部作品呢？作为得奖作家，刘慈欣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个奖项的？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三体》是个什么题？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照亮新闻深处，玉龙请到了几位嘉宾，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呢有关《三体》这部小说。这部小说呢最近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是因为不久之前它获得了一个奖，这个奖的名字叫做雨果奖。据说这个奖呢在整个的科幻界而言呢，有着这科幻界的奥斯卡呀、科幻界的诺贝尔啊，总而言之啊，得了这个奖就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这部书的作家叫做刘慈欣，现在也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很多人都在关注他。今天呢，我们也从科学的角度来和您聊一聊这部作品。再次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科幻世界的副主编杨峰，再次欢迎杨峰，你好。 嗯，大家好。 另外还有电影视效总监马小瑞，欢迎马小瑞。 大家好。 还有新华社的记者，资深的科幻迷小鸡，欢迎小鸡，你好。 大家好。 以上时间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大概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想这个接近100万字啊，80-90万字的小说，我们在几分钟之内跟大家聊完基本上不太可能，也是给您开个头。但是呢，这个小说有人看上了，打算去把它拍成电影，这种啊硬科幻的小说做成电影是不是一件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虽然说这个电影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快拍完了啊，而且进入到后期制作，据说2016年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身边。我刚才在我们中间的这个小片花结束之前，我问了一下二位这个和科幻有关的这个工作者啊，杨老师，您期待它变成一部电影吗？ 嗯，我还是挺期待的。 啊，您这个心里会认为说这会成为一部，比如说有一定价值的、有一定地位的电影吗？ 我觉得凡事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嗯 啊，他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他都会跟未来留下很多经验。 嗯，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稀缺的 啊。这您一下就站在特别高的高度、这个高度了。不管说这个票房好与不好， 对， 就他已经有地位了、啊。 对对对， 来小鸡呢？ 啊，读小说的时候应该是展开了无限的想象，就是它的画面感实在太好了。大刘他非常善于用文字来制作画面，比如说他在第三部里面，他就展现了就是二维化这个概念，也被各种互联网大佬来使用，放在自己的那个公司战略里面。他就是讲把这个三维的世界变成了二维的，然后他就讲说这个比较高级的智慧生命像我们这边投放了一个二向箔，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二维的世界。我最喜欢的画面是说他把地球上的水变成了巨大的雪花。 嗯， 那得是多大的雪花呀，真的是只要就是闭上眼睛一想，就觉得那个世界特别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也特别好奇，就是不知道这样的东西会怎么样呈现在电影里，还蛮好奇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马老师， 你看 不知道这样的画面有没有可能变成。 对，这是您的专长了，视效总监啊。总监，您能完成这个活吗？ 我觉得其实很可能是一个毁童年的事儿。但是不一样了，就是我当时听说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是被好莱坞买了版权了，然后就说要拍成电影。其实当时这些概念已经炒出来了，然后我读小说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了一下，说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呈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首先就是在第一部里面，叶文洁本身个人的这个 转变和他的身世啊、经历啊，这些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故事，特别适合拍成电影。但到了三以后，你像这种比如说维度的变化，或者是宇宙太空的一些变化，其实每个人的想象力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把它视觉化以后，我想大多数电影的话，我们要把它做成电影，其实视觉化最后可能你怎么样去展现原来小说所描述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了，而是把它美化。 嗯， 就说怎么样好看，或者怎么样能够吸引观众，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为毕竟电影是视听语言嘛，它不是文字的东西了，所以是可能就不会是每个人想的都一样，或者是跟读者以前的这个情怀是一样的，可能就不是这样了。但是很多这种科幻小说拍成电影，其实最后的结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嗯， 包括你看雨果奖之前的这些作品，真正拍成电影的数量不多，然后真正拍成的票房其实也不是很理想。像安德游戏就算是票房最高的了，但实际上它的排名也在就是全球票房都是排到几十之后了，非常靠后。它反而不如一些甚至于爱情片啊之类的票房高。所以说像泰坦尼克这样爱情片票房很高， 嗯， 所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风险。所以能够把它拍成电影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儿。但是中国电影目前的现状就是 IP 比较少嘛，大家会抢 IP，我觉得也应该理性的去判断，不能够说为了抢一个 IP 然后就把它做出来，还是应该按正常的这个电影制作流程一步一步来。 您说这个一步一步来是怎么个来法？ 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因为比如说他拿了雨果奖， 嗯， 或者是某一个噱头就来炒，但是真正做到电影的话，电影它有自身的一个体系，有视听语言的一个结构。那么首先还是要从像尤其是像三体这样的特效电影，我是特别希望，或者说是大多数这样类型的电影，如果是做成科幻电影的话，一定要有好的剧本和角色设定、场景设定，这是在非常非常早期就开始的。 嗯， 就你最后到底是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国现在做电影，特别是做这样类型的电影，最缺的恐怕就是这一个部分，就是首先拿到，然后我就定开机时间，我定上映时间，然后其他东西就根据这个时间走。但是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好的特效的制作周期，比如说像复仇者联盟之类的，它可能是很多个很多个工作室加起来得有几百个这种叫做 artist， 我们就是它不同的领域的这种 artist， 嗯， 然后去做一年半的特效。 嗯， 那我们现在定先特效大片半年就上了， 嗯， 怎么可能呢？ 所以出来的都是五毛特效是吗？ 对对对对，特别悲惨的一件事情，这特别悲惨一件事情。我觉得中国电影在这方面一定要，就是说钱没少花， 嗯， 但是最后的结果不好，这是特别需要去反省的一个事儿，特别需要去反思的一个事儿。 哎呀，这16年还没到，电影还没上映，您这已经毁了两个人的童年了。 其实我们自己很多科幻迷也都在讲哈，就是这个对电影的期待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我们就是非常希望看到一部非常好成功的三体的电影，其实与此同时也非常担心到底能不能做好呢，万一不好看怎么办呢。 嗯 嗯，无论如何还是一定会去电影院支持的这个电影，就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到电影院支持这件事儿，我就说因为现在电影这个制作情况我并不了解，或者它最后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多数观众包括我自己也都会去电影院支持的。但是我现在要特别呼吁一点，就是说大家，我特别希望中国的这个电影的相关部门或者是院线都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院线的这个部分做好。因为即使一个片子花了很大精力，它真的是做得很好，前期都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中国目前影院的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就是你走进一家影院，不同的厅看同样的一个东西，可能最后得到的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电影是一个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一个视听的东西，视听东西是有量化可以去定义的。 嗯， 比如说影院的银幕亮度啊、分辨率啊、它的这个 3D 的方式啊，或者是声音的 5.1 7.1 或者 Atmos。 我觉得特别希望观众走进影院的时候，他们能够知道我花的这个票价是值得的，然后我用了相应的票价去看我想要看到的效果。我可以买便宜的票，但是这个影院它就是说，因为它可能各方面没有那么良好，但是便宜一点 但是如果我花了好的价钱，我一定要看到最接近创作人员想要达到目标的那个影业。 哎呦，张您这么一说，这其中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未来可以跟大家来去探讨的话题啊。 对对对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杨老师，您的这个科幻世界副主编啊，有人说这个三体获了奖以后，其实它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是因为大家现在这个文化水平高了，我们进化到一个可以来去阅读甚至消化吸收科幻作品的一个时代。说过去啊，是因为可能科学的基础的知识还没到位，很多科幻作品可能甚至都看不懂啊。现在是不是科幻作品的春天来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从这个大层面上来说呢，现在的基础肯定是比过去好，因为就是现在包括像这个果壳这些哈，这些科普的传播组织的存在，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面也为这个科幻的推广和科幻作品的这个流行，我觉得打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群众基础。因为像我们往上面走，我们的父辈那一代那是不可想象的，是不是哈？对于他们来说，科幻作品就是小儿科，但是到我们这一层，甚至于到我们下面这个年龄段的这些读者来说呢，他们接受的这个科学的教育，然后眼界和视野跟上一辈相比都完全不同，他们对外界的新生的这个知识的这种吸收的能力，还有他们脑子里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不可小觑的。因为我记得这个早先跟这个大刘曾经有过一次交流，他还是挺感动的。在成都有一所很有名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高中，一个老师在那当班主任，他就用三年的时间，他让每一年让学生写一本书的做一本书的三体系列，做一本书的这个读书笔记，然后这三年下来他就积累了数十篇。然后等到他毕业的时候，他的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把这几十篇的这个学生的这个读书笔记打包给我，然后委托我发给刘老师。刘老师看了以后特别感动，刘老师说其实我写的是我从来没想过我写的书这些中学生能够读得懂，而且他们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还有他们对这个作品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他觉得简直是完全超乎他的想象，超出他对这个读者年龄层的理解。 所以今儿呢，我们来说来，其实一部科幻作品获奖一定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除了有作家本人的辛勤耕耘以外，可能还有一个整个社会阅读基础的形成，再加上大家现在对于科学对于技术也是越来越感兴趣，甚至主动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因素汇集在一起，我们今天才和大家看到了三体得奖这件大好事儿。但是今儿遗憾的是啊，我没有和大刘有着成功的连线，希望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呢亲自请他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他眼中的三体，以及呢他自己在得奖之后的感受有没有什么有所不同。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再见。Wishing they would be heard.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 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of this tiny little bar.